家出击。 7月29日至30日，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，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历时10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959资讯快报。 据人社部消息，截至7月27日，全国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，实现了98%以上的地市接入国家平台。9月底以前全面启动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并联网运行，确保在线备案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全部实现直接结算。自8月1日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正式实行。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实质性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扩充和丰富了适用优先审查的情形，进一步简化了办理优先审查的手续，规定了因一些事由出现需要停止优先审查程序，按照普通程序处理的具体情形。8月7日，河北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，研究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发展和安全综合管理工作。许勤强调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思想战略，按照省委常委会的部署要求，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，发挥塞罕坝精神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快全省转型发展、绿色发展，加强塞罕坝林区安全综合管理，确保生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公共安全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人人参与，创建文明城市，文明城市汇集人人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山的羊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。 身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 这首歌来自新伟工程机械点的一首《梦里水乡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刚才看到了一篇这样的新闻，说开学在即，但北京市大兴区海淀学校的近千名学生却面临学校即将拆迁的窘境。学生家长戴女士告诉记者，在8月5号，该校的21个班的学生家长突然接到学校通知，今年秋季学校将要被拆迁，而孩子们需要办理转学手续，并自行寻找就读学校。突如其来的无学可上，让学生家长一下子慌了神。在8号上午，记者从该学校所在大兴区旧宫镇镇政府了解到，目前学校正在统计需要转学的人数，并保证在9月1号前安置分流完毕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这一首歌呢来自听众小许点的，来自居上立和演唱的《棉花糖》。 展开翅膀，我们自由飞翔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。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？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许下 我们难免会彷徨，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，建造起围墙，心需要更坚强，不退让不绝望，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多一些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，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，有我的肩膀。 自由的去游荡。 也挥发着余香。原来情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。 这首歌来自梅艳芳和伦永亮演唱的《有心人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刚刚得到了一个好福利的消息啊，我们台刚刚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.0T 四驱手动的越野车一辆，就是战狼二吴京开的那个，大家应该知道吧。目前的市场价是14.98万，现在给广大听众的福利价格只有11.98万，直降三万块钱啊！但是啊，可别当二手车，这可是新车啊，是新车。到 4S 店直接提车，有意向的听众呢，赶快给我们的老大打电话吧。只有一辆，先到先得，只有一辆啊！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感兴趣的听众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啊！是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.0T 四驱手动的越野车一辆，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 分手那天，我看着你走远，所有沉默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。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会为你放弃一切。直到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，我想你的眼，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沉默化成了句点。

首歌应该再熟悉不过了，来自 Beyond 演唱的《真的爱你》，来自听众爱贝雨林，他说呀，今天是老公的生日，为他点一首《真的爱你》，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开心快乐，工作顺利，也祝你老公天天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我在刷微博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消息啊，说一个家长骑着共享单车，前方的车筐里坐着一个3-4岁的小姑娘，孩子的腿搭在外面，身体往外倾，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。说呀，已经是不止一次看到这种行为了。前不久啊，在昌平的天通苑某小区内，见到一位家长骑着摩拜单车，将孩子放在车筐内，孩子还是反坐的。虽然车速不快，但是一旦急刹车或者车身倾斜，孩子很容易被甩出去。路上车多人多，后果啊将会不堪设想。在这里呢，也希望广大家长们规范使用共享单车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一定要顾及行人和孩子的生命安全，也给小孩子树立一个正确良好的榜样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这首歌来自那英演唱的《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》。 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？他惦记的、深爱的、唯一的你，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？当错过了、失去了、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善良的心？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。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。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？他惦记的、深爱的、唯一的你，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？当错过了、失去了、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？

一首歌再熟悉不过了，是不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《喜欢你》？刚才啊，我的一位好朋友给我发了信息，他说呀，主播好辛苦啊，主播太瘦了，你多吃点饭。刚才把那一首邓紫棋演唱的《喜欢你》来送给你听，请叫我哲先生，主播也谢谢你啊。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呢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《年轮》，来自听众小许的点歌。 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，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，可惜你从心疼我的笨，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，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。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任谁将心事都封存，你 张碧晨演唱的《年轮》。刚刚得到了一个好福利的好消息啊，我们台刚刚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.0T 四驱手动的越野车一辆，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《战狼2》吴京开的那个。目前的市场指导价呢是14.98万元，现在给广大听众的福利价格只有11.98万元，直降3万。可别当二手车看啊，这可是新车，到 4S 店直接提车。有意向的听众赶快给我们的老大打电话吧，只有一辆啊，先到先得，只有一辆。

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，来自听众以花的姿态点了一首歌啊。他说点一首单车恋人吧，纪念一下逝去的学生时代。每次听到这首歌啊，都会想起回到了初高中的时代。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太美好了。好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也欢迎每一位听众都来跟我互动啊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满天流星，无穷无尽。 生命。